你说那怎么可能，我太过天真。当你在我额头轻轻一吻，我竟然会哭得像个小女生。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心还是会疼，想你在0.01分，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寂寞还会见缝插针，我拿什么来和他抗衡。心还是会疼，想你小女生。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心还是会疼，想你在0.01分，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寂寞还会 是索尼音乐在2015年新推出的一个新人，台湾女歌手魏如萱的表弟，首张专辑《你不真的想流浪》就是全创作啊，质量上乘，同时入围了2016年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和最佳国语男歌手，算是一帮新人里边很突出的了哈。这话说来，这其实是4年前的一首歌了。在2013年，在魏如萱的极力推荐之下，柯志堂演唱了这支金士顿感人广告《记忆月台》的主题曲。没想到在网络上破100万人点阅。微电影它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英国 BBC 曾经报道的地铁遗孀请愿新闻。一句地铁广播让一位老妇人守候月台数年，当这广播的声音被换成电子系统，老妇人伤心的请求想换回她先生的声音。直到这个时候，观众才明白这背后有着对一段美好记忆的眷恋。当然这也是一个完美的商业营销，广告一经播出，在里面仅仅出现2秒的金士顿金色 U 盘就热销到断货了。记忆是一趟旅程，我们同时间一起上了列车，却在不同的时间下车，然而记忆却不曾下车，记忆永远都在。是啊，我们每天上车下车，当某天你发现曾经拼了命去争取的都无足轻重，而留在身边的 是那些曾经的岁月，是笑容，是拥抱，哪怕是争吵，而这些都是我们一生的财富。就像是我们听到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的语音，或者说是收音机里某位主播的声音，以及我们听到的音乐，其实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因为声音带有温度，一定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唤醒我们的记忆。 It was a Tuesday morning in May, and as I woke, I saw the sun against your fair face. It was the year's lovely smile. The breeze was fresh, and throughout the garden lingered the scent of roses.It was May and I cannot forget that we sang together. The more time passes, the more I remember. The air was fresh and the songs oh sweet. Oh, it was May, it was May.You sang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 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you return. With that I said, I will return when the roses bloom again.Time passes, the more I remember. The air was fresh and the song so sweet. Oh, it was May, it was May. You sang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 You're going far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will you return? When not I said, I will return when the roses bloom again. And I said,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 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will you return? And you said, I will return when I hear your voice again. I will return as promised when the roses bloom. 小一滴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 即是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说到郑中基了，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这是他的一支代表作品。这首歌距离今天已经有20多年了。郑中基凭借这首歌也是一鸣惊人，获得无数的奖项。歌曲的副歌部分是一气呵成的，作词使用比较极端的文字。都说眼睛是一个人身上比较纯净的地方，心有不正的时候，情绪就会让眼神发生变化。创作者正是抓住了世上伤心人只有一种，都需要盲目借故发泄去博取认同的感受。说到创作这首歌的古倩敏，他为香港歌坛众多歌手谱过曲，还有一首很出名的代表作，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做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依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

起背包跨过高山，闭上双眼感受春天。虽然我还没遇见你，但我一定会爱上你。 姥姥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我陪她老人家看电视，看到中央台的天气预报，他使劲往前牵着身子去听那些城市的天气情况，他耳朵有点背，或许听不清，满脸的焦急。我问他，姥姥你想听哪儿的，我告诉您。姥姥说，我想听你表弟那里的，不知道他那儿冷不冷，好几年都没见着他了，这孩子带的衣服够不够穿呢。表弟他是姥姥的孙子，当时他正在英国读书，姥姥根本记不住他所在城市的名字，但每次天气预报他都会看得特别认真，估计是在脑海里把表弟曾经和他说过的那个模糊的城市名字和天气预报里的去一一的对照一番。我告诉姥姥，每天天气预报的城市里并没有国外的，都是国内的，所以在看电视的时候他便再也不瞄一眼那个节目了。还有楼下的张叔，每天都在盯着儿子的朋友圈，有个动静就大呼小叫。他的儿子在一家跨国公司上班，常年在国外，他便把手机上的时间和天气都定在儿子所在的城市。他说自己和老伴儿尽量按儿子城市的那个时间去作息，怕错过了他的电话。一天张叔拿着手机慌慌张张地来敲我家的门，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原来是他儿子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了一些情绪低落的话。这种话我也经常发，都是根据当下的心情，根本不走心，可张叔却吓坏了。他怕儿子孤身一人在国外想不开，会做什么傻事，和他联系了半天也没回复，就跑到我家来了。我和张叔的儿子也是微信好友，就给他留了言，让他以后别有什么事就大呼小叫的，因为老人家会当真的。我告诉张叔没事了，他是发着玩的，张叔就半信半疑地走了。过了很长时间，张叔的儿子发了一段语音，说自己遇到一点工作上的麻烦，心情不好，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想不到自己的父亲天天盯着自己，以后可不敢乱发了。生活就是这样，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你住在租来的狭小房子里，午夜梦回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孤独、寂寞、冷，一肚子的委屈和抱怨，你总是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经常怪亲人对你漠不关心。其实，你所在城市的天气，你朋友圈的一字一句，你的一个电话、一封邮件，都会让他们辗转反侧，为你担心千千万万遍。你所有的事，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头等大事。你的背后，有他们殷切的目光，缕缕的深情，还有切切的等候。他们一直都在默默地注视着你，牵挂着你，爱着你，用你看起来很笨重的方式。 眼睛心